跌六毫，港交所472.8升4.6，药明生物98.2系跌咗2.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3.5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8，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港金系报16,620元，比起上日收市升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5.46美元，卖出价1,78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同上星期六一样。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筹备一场咁大规模嘅选举，涉及嘅人力、物力、资源，单靠选管会同埋选举事务处嘅架构系唔可能嘅。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 我哋好高兴政府全力支援，喺唔同政府部门借调咗好多公务员帮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喺香港，大家都为咗未来不断努力，而你的一票可以让我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6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雷士根向新嚟嘅楚乡长申穷，但系楚乡长就认为小雷家嘅问题系因为雷士根冇管理能力。听完之后，雷士根觉得十分委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张凤平。 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是村上春树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有一个非常惨淡的开始。 从大学二年级的7月到第二年1月的这段时间，多奇作几乎只是考虑一件事，就是死亡。 但我却认为这个小说是近20年来村上春树最为温暖人心的长篇。 小说主角多奇作和四个高中朋友组成一个3男2女的亲密朋友圈，而他的四位朋友姓氏分别都有赤、青、白、黑等等的颜色。而主角自己觉得多奇这个姓氏在他们当中就好像是没有色彩。他和朋友之间的这种微小的差异，就好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同同齐之间，譬如出生年月日、星座、血型等等相类似的缘分。多奇作经常觉得自己是朋友当中唯一没有色彩而平庸的一个，有时候会暗自担心自己会在这5个人共同体之中被排除掉。结果真的在那一日没任何说明之下，那4个人同时和多奇作绝交。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个人内心处于破碎状态的人绝对不少。重点是怎样得到力量，从人生的低谷之中活过来，又或者选择花力气去遗忘，以继续人生。小说开始的时间点，主角已经36岁了，开始同一位叫沙罗的女生谈恋爱。而当沙罗发现主角过去的生命阴影的时候，即告诉他， 就算能够将记忆巧妙地藏入在什么地方，就算已经完全沉到深深的地方下去，但是就不能够消除所造成的历史。 沙罗坚持主角要回去寻找他往日的友好，说清楚当日所发生的事情，寻求真相， 于是多奇作踏上他的巡礼旅程，回到过去事实与真相被埋葬的地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今晚咧就喺直播室咧就戴晒口罩噶啦，就有刘兰昌同埋马恩慈同埋马定胜啊嚟紧。咁今日咧个题目咧都几得意啊，讲废除清朝皇族嘅祭祖。咁或者刘博士，我哋讲讲祭祖先啦。 啊，你讲先啦。 咁啊，即系中国人咧祭祖呢样嘢啦，祭咧我谂就系古人一定有噶啦，因为原始人咧即系觉得。这个世界呢他不明白啊，同埋呢危险处处，第一他们很早死。你知啦，即是听讲话你去到周朝啊的人的平均寿命我想都不过三十岁。即是那些周武王啊周文王啊二十零岁就死的啦。咁嘅时候呢即是你觉得即是生命又很短促。咁好啦，突然间又有会天旱，一人间呢又会这个洪水为患。啊猛兽出没你又没办法知道。咁你对个世界嗰个掌握其实是很少的。咁所以你通常都会想到有个神。 是 吧，有个神呢就是搞呢即是负责管理成个世界的，甚至人的都包括在度。好啦，咁所以呢祭神呢差唔多每一个民族都祭嘅。 是啦。 由最而家最原始嘅部落到最先进嘅都会祭。 咁风神啦、火神啦、水神啦、咩神啦。即係好多自然现象不能够解释。 是。 就是用一个神。 神 解释啦。 是啊。咁所以呢就即係基督教即係天主教嘅基督教呢咁奇怪就係咁。就係因为呢你啲人类学家、宗教学家呢周围去研究。你一百个民族里面呢有九十九个都系相信全山有山神，树有树神，土地有土地神，海有海神，诸如此类嘅。希腊人就更加满天神佛啦，佛教又系啦，我哋中国都系噶，就只有犹太人咁得意，佢信一个神嘅啫。即係所有其他啲都唔係神，係得佢一個。咁呢個今晚我哋唔係講呢個，就係話咁變咗猶太人只係祭一個神。咁但係咧，即係西方都有好多祭神嘅。咁就睇下你點樣祭法啦。咁但係中國人咧就唔止祭神喎，仲要祭祖喎。即係祖先嘅祖喎。咁呢個咧係比較上，我覺得係特別啲嘅。 所以中華文明就傳咗落嚟。 所以我哋而家叫國家都叫祖國㗎嘛。 係啊， 嗱你如果一般嚟講咧，冇嘅，即係嗱，你德文咧就叫 Vaterland 啦，即係父國，即係佢哋父親嘅國家。呢個俄羅斯啊，即係周族人都有啦，就母親俄羅斯啊嘛，意大利人都係嘅，即係你有父親嘅祖國，有父親嘅國，即係父國，一個係母國，就冇祖國嘅，祖係唔止父母嘅喎，係一定係至少都祖父祖母啊，甚至再遠啲啊，即係十幾廿代開始嘅。咁我就唔敢講話一定係基於我一陣間講嘅理由。但我嘅諗法呢就係因為當時呢早即係夏商周嘅時代呢，佢哋係由是周朝開始啦，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對商朝都有啲文獻啊，有好多嘢。夏朝呢其實係傳說嚟嘅。三皇五帝都係啦，冇正式嘅考即係歷史學嚟講冇正式嘅證據。有呢個朝代或者個朝代呢就好似史記啊或者其他嘅記錄咁樣。咁周朝嘅時候呢就已經開始有一種思想啦，就係話你點樣可以做到皇帝呢？譬如劉博士，你點可以做到皇帝呢？因為天揀咗你，咁所謂天命啦，即係天咧有一個命令，命令你做皇帝。咁點解中意你做皇帝呢？咁因為你有你嘅德，有所謂有德啦。周朝人咧就講下德行。因為你有德行，你個人咧又正直又誠實，又為民設想，所以咧你有德行咧，於是選咗你做皇帝。咁另外仲有好多嘅，又有天意喎，即係而家我哋都講嘅，中文而家都有嘅，即係你呢個天意嚟嘅，天意弄人，我哋都冇計啦，就係話個天咧好似冥冥中咧係決定咗你係禍福吉凶。 你會撞到貴人啦，因為撞到小人害你一餐嘅，諸如此類。 命運， 命運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又唔係命運嘅喎，即係命運我哋講咧就係命係生成嘅嘛，運咧就後天嘅，就係你可能你自己造成嘅。你再積多啲陰德，你咪運氣好咯，係嘛？咁呢個就係命運啊。通常以前我哋講宿命，就係話即係一早定咗。咁啊，墨子咧，我最近又睇墨子，墨子就講天意、天志啊，志向個志。咁無論你係天命。或者是天意，或者是天志，志向的志，咁都是话咧，我哋嘅国家嘅命运又好，民族嘅命运又好，个人嘅命运又好，咁家族啊，尤其家族嘅命运都是睇天嘅。咁而呢个天，我哋嘅领导人啦，或者国家，即系边个做君主，边个做君王咧，就是天命。或者天意屬於佢，或者天志係令覺得佢係，咁所以咧，我哋叫做皇帝，我哋叫天子，即係天嘅仔嚟嘅，嚇。咁所以咧，你要祭天，咁所有民族都祭天㗎啦。但呢個天咧喺中國嘅文化裏邊，即係古代文化啦，又係佢嘅祖先嚟喎。唔係，即係唔係點解會佢做到天子咧？咁係嘛？即係變咗咧，即係祭祖咧，就除咗係祭神。祭天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一樣嘢，就係、是、因為變咗要祭祖先啦。因為一路祖先傳落嚟，咁呢個皇帝位，咁然之後咧就一路傳落嚟啦。除咗皇帝要祭祖之外咧，就家族都要祭啦，即係每一個家族都係啦。你要即係因為你嘅你有而家咁嘅情況咧，或者你而家有咁嘅福享咧，就因為你祖先。是吧有靈啊或者你祖先做咗好事啊或者你祖先傳到好多家當落嚟啊咁更加去到呢就係話你嘅祖先撞得一個好嘅份地 即係祭祖呢係變成係一個最隆重最隆重嘅一個儀式 係啦 一個國家儀式嚟因為點解呢其實中國呢幾千嚟幾千年嚟唯一流傳落嚟嘅就係一個中央集權制，即係話你係最高嘅權威，皇帝最高權威，但係皇帝嘅權威係邊個俾佢嘅咧？ 係 啊，所以佢需要一種理論去解釋， 係 即係給予，即係按而家嘅話嚟講咧，就俾予佢一個正當性。 係 啦，我民主選舉選出嚟呢個人，因為我係所有人選出嚟嘅，佢有票嘅，所以佢有咗正當性。 冇錯， 做皇帝佢嘅權力嘅。正當性係邊個嚟嘅咧？上帝俾佢嘅咁你所以你下面啲人咧，你就一定要服從，係嘛？即係一定要服從啊！ 咁我呢個仲可能係一個咩咧？我唔知係咪偶然啊？因為正如頭先我哋講，就係話去到譬如話商朝昌湯點樣攞到嗰個政權嘅咧？咁史書記載就話佢打敗咗呢個夏桀啦，呢個即係暴君嚟嘅。咁於是佢聯絡其他諸侯一齊打瓜佢。咁於是取做咗皇帝，再之前咧又話姚禪讓制啦，嗰啲我哋唔知嘅，即係可能有可能冇，我哋歷史冇辦法證明。但係咧應該咧就係將呢個天子呢個更加決定嘅咧，就應該係周朝啦。因為周朝咧就係打敗咗呢一個商紂王而取咗呢個皇位噶嘛，係嘛？咁但係咧佢本身其實係一個細嘅邦國嚟嘅，咁細嘅邦國咧佢又冇足夠嘅武力啊，去平即係打敗其他諸侯唔服嗰啲，我話打到佢服為止。咁唯有咧就好似你頭先講啦，佢點樣去證明自己嘅正當性咧？就話天俾呢個皇位佢嘅。而天就係佢嘅祖先，咁於是祭祖變咗好緊要。 由天授權呢個理論咧， 係 其實都係逐步一個完善，同埋加埋好多制度性嘅保障。 係啊，周朝其實就係第一個朝代開始呢樣嘢嘅。好啦，咁啊，馬鼎盛點解你提到呢個題目啊？廢清朝皇族祭祖咧，皇族仲要整兩個咩啊 ？Quotation 係啦，因為咧最近就睇到香港某一個電視台 哦， 咁啊偶然睇到呢一出鬧劇， 喂幾年前嘅咯喎，係嘛？我唔知啊，因為我冇睇到啊。 2015年嘅，以後有冇繼續咧？嗰啲不得而知。 係。 但係據說咧，就係一路都有做呢個行動嘅。 哦哦， 咁開始我睇落咧，佢又有皇帝 係 著住龍袍， 係 咁啊著住龍靴， 係仲 帶頭拜， 係 叩拜。 後邊滿朝文武 咁後邊咧有400多個 哇！ 愛新覺羅嘅後裔。系啦，咁就仲有一啲文武百官， 着晒官服嘅， 有着晒全部， 即系嗰个皇帝嗰个就着龙袍， 唔系全部 約曬。你就當佢係拍劇。 哦。 咁啊，兩邊有儀仗隊。有騎兵做御林軍。 佢有冇講喺邊度啊？嗰、那個地方 在。知道。吉林省吉林市啊嘛。 吉林市。吉林市係滿清嘅 祖 地咩？ 唔係，你聽我講啊。 哦，你講埋。 我點解又引號又乜咧？ 係。 咁我睇完咧，我就去查資料。 係。 咁就好奇怪。 係。 即係疑假似真。你如果佢系拍剧咧，咁就系另外一件事啊。 系啊， 但又唔系喎。 喂，冇咁大阵仗啩？四百人，话做四百件衫，你估平？ 唔系四百，只不过系 你睇到嘅 爱新觉罗 嘅人， 是 系 仲未计啲文武百官， 哇， 仲未计啲御林军， 系 啊， 哇， 咁佢做呢件事咧，系做足据说吓，我呢啲全部系睇资料嘅， 系。 话做足晒功夫，祭祖嗰阵时，清朝按规矩十五度步骤啊， 十五个程序， 系嘅程序系做足， 系 咁嗰个扮皇帝嗰个人咧，自称系乾隆王嘅七世孙，咁啊，乾隆王七世孙系行字辈， 系 啊，佢叫做行少， 系。 呢個行少，如果按照呢、這個真係七世孫咁排咧， 係 佢應該係溥儀嘅族侄。 哦， 族侄，即係溥儀係六世孫。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 咁、啊、但係咧，我睇咗呢個，首先有兩個質疑。 係 第一個質疑，呢、這個行少有冇資格做呢個祭祖嘅動作？ 嗯 啊，如果按呢個資格咧？应该是正统，旁支不得，正统的孙有这个资格，咁据我资料上查到咧，有这个资格的人咧，仲喺度， 哦， 即系有一个真系正统嘅， 系 啊，咁啊又系溥字辈嘅， 系 溥字辈嘅，佢叫咩名咧？佢。叫做即系佢呢个七世孙咧，啊，就系正正统统嘅，因为佢系嗱乾隆个仔二世孙系皇帝啊， 系啊， 系呢、這个嘉庆皇帝啊，三世孙咧系道光皇帝啊，四世孙系咸丰皇帝啊，五世孙系同治皇帝啊， 系跟住光 绪，六世孙冇。 冇 六世孙绝字 哦，系 同治系冇仔嘅， 系 咁就要揾旁支啦。 系， 但系再旁支咧，都系道光帝嘅子孙。 系啊，系啊， 道光帝嘅子孙先至 输出嘅，输出嘅， 先至能够 系 咁而家咧嗰个直系啊， 系 叫做普氏。一企人边嗰个侍，即系 侍奉嘅侍， 唔系侍系有官之侍，唔系无官之侍。 哦， 啊， 即系捉棋嗰啲 系啦， 侍 呢个普氏咧， 系 佢系曾任北京市八十中嘅语文教师。 哦， 啊，咁佢今年七十九岁 仔， 吓 系咪溥仪嘅仔？ 唔系都溥仪冇仔噶嘛？ 溥仪系咯系咯，我话溥仪冇仔， 唔系 即系佢啲兄弟啲仔。 唔系佢系溥氏啊，佢同溥仪系同辈噶。 哦， 佢呢个系六世孙啊。 哇！ 佢今年先至七十九岁。 哦，即系仲喺度， 即系健在嘅。 系 即系如果系你系真正系祭祖， 系几时轮到你？ 系佢系。有晒族谱嘅， 系系 啊，因为佢老豆系边个咧？ 嗯， 佢老豆系宰字辈嘅， 吓宰 宰字辈嘅， 系 啊，咁个宰字辈嘅咧，系有爵位嘅， 系啊系啊，咩亲王啊乜鬼嘢噶嘛，宰亲王。 咁宰字辈再上去咧， 系 咸丰嗰个系噶啦， 系。 又是顺落嚟嘅，即系佢系道光嘅 四世孫， 係 即係佢曾祖父係做道光皇帝，咁應該排係佢嘅， 即係父呢、這個父氏係又係道光 普氏啊，三點水讀普 係普氏， 普氏 係 普氏係即係正派元孫， 係即係道光皇帝嘅。 即係如果話真係制咧，應該係佢制， 係 即係未輪到呢一位呢位行。行少啊， 系 即系绍兴走嘅绍。 我知道，我知呢、這个呢、啊這个， 即系佢 呢个湛月、啊，大佬。 唔系你自称 系啊， 你自称系两个唔啱。 系 第一个，即使你系乾隆嘅真正嘅七世孙， 系 仲有一个六世孙未死，佢系你族叔， 你唔应该越咗越。 而且佢系正宗嘅， 系 道光嗰度正宗落嚟嘅。 系 你呢个行少咧， 系 攞唔出，唔系 攞 佢攞唔出啊！你自称嘅啫，你系攞唔出你个族谱。 系 嗱，咁佢就应该系冇资格。做呢件事啦， 啊， 咁啊，第二嘅疑问一阵先倾。 冇错，唉，唔觉得你要揾呢样嘢嚟讲讲啦，唉，唔会等啲，唔系，即系香港好多人睇呢啲咁嘅。 即系我就系睇咗我先至， 系啊， 仲要揾个香港名演员喺旁边用粤语嚟叙述， 唔好搞错咗呢个历史啊嘛。好，咁我哋听只歌先，《还珠格格》嘅主题曲《当》。 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 具阻吓性的刑罚，被告漠视对社会的风险，傲慢地认为他们悼念的权利比起保护公众免受公共卫生风险重要。部分人是知名人士，言行会被广泛报道。有被告正就其他的案件服刑，会同本案的刑期同期执行。黎智英同李卓人总刑期分别是20个月监禁。欧联重新进行16强抽签，萨尔斯堡面对拜仁慕尼克，史波廷面对曼城，奔菲加对亚即士。上届冠军车路士挑战里尔，马德里体育会面对曼联，维拉利尔面对祖云达斯，国际米兰迎战利物浦，巴黎圣日耳门迎战皇家马德里。首回合的赛事在2月15、16号和22、23号进行。十六强抽签早前出现技术错误，之前的抽签结果取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07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89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13.5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9，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15美元，卖出1,78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广东广西， 有個舊聞啊！我哋廣東廣西又即係講古講今啊嘛。話說咧，康熙47年啊，個皇帝咧廢咗個太子，廢咗個太子以後咧，就嗌呢個黃大臣同滿漢大臣叫做會同長議。咦，似似地好似有啲民主作風嚇，話、啊、通過推選機制啊，推選嚇、啊、確立新太子，話咧。忠义垂属，朕即从之，即系话你大家话投票啦，边个票多咧，我就俾边个做啊！以为咧可以班友系能够体会到佢嘅上意啊，咁啊使到个废太子咧复立，点知咧大家推咗八爷，大家都知道八阿哥啊人质，咁失望之余咧话呢度灾异咁，哇群臣汹涌。乜出尔反尔噶吓，咁啊个个都嘈，一嘈之下咧，康熙恼羞成怒，对呢个人质咧叫做随着关押啊，即系双开。4个月以后咧，康熙宣布复立呢个废太子人形，推举太子呢个丑闻咧就暴露咗皇权嘅顽固同虚伪啦。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号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收音机 中不断。世界是无常的，即使讲起景色，亦都会随住时间而会改变。 一分钟阅读，岑日飞。 但是有些景色，即使改变了，仍然是值得我们好欣赏的。例如香港的狮子山，因为有了狮子山，就令我希望香港永远保持狮子山下的精神。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到在，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汽车流线型设计代表时尚快速，其中涉及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风阻系数。汽车的风阻系数是一汽车在行驶过程之中所受到的阻力，系数越大，前行受到阻力就越大。咁啊，私家车嘅风阻系数一般喺 0.28 到 0.4 之间。一般嚟讲，一架车嘅风阻越低，外观就更加具流线型。除咗车身设计、车头嘅鬼面罩、车头灯以及引擎同车身嘅保护胶边线等等，都会影响速度。架车嘅阻力越大，耗油量就会越高。唔少嘅测试都证实，风阻系数减少10%，耗油量就会可以降低7%。不过风阻系数越低不一定是最好的，就以私家车来讲，过于流线型的车身会令到空间收窄，同时引致行驶时出现漂移，容易造成交通意外。所以很多跑车或者房车都会加上定风翼，令到行车稳定性增加。有别于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定风翼，一般的汽车定风翼是不可以调校角度，而方程式的赛车就可以按赛道的需要调整定风翼了。顺带一提，时下不少的私家车为求吸引买家，都附设原装定风翼，甚至有发烧友更加为外区自行安装。但其实在市区行走，而一般车速又不高的话，定风翼是发挥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还要是小马力的小型房车，安装定风翼只会增加车身整体的重量，亦都势必令到耗油量上升，因此极有可能得不偿失。大家直觉上会以为 F1 赛车的风阻是最低，答案就不是了。 F1 赛车的风阻比一般私家车高3倍，因为这样才可以确保赛车的稳定性。而 F1 赛车的车身好像汽水樽，车头有前避翼，车尾有定风翼，同时车身呈揽滑型，令到气体通过的时候能够紧贴住车身。为了减轻车重和令到车身零件有足够的硬度， F1 赛车不少的部件好像定风翼都会使用碳纤物料，因为车重和风阻直接影响耗油量， F1 赛车的胜负往往就在1%间。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直播室裏邊咧有馬鼎盛、有劉蘭昌博士同埋馬恩慈嘅，我哋講廢清朝皇族祭祖。咁頭先第一 part 咧就馬鼎盛講咗啦，呢、這個愛新覺羅行少啊，就即係應該就冇資格嘅，即係輪都你未輪到。 即使佢係真嘅七世孫，都冇資格。啊，咁而家咧，頭先劉呢個馬恩慈提咗一個問題咧，係好。好到位嘅、 啊， 你问紧个地点， 冇错啦， 系好到位嘅。 吉林系咪清朝嘅？ 不是， 不是，应该 唔系祖坟。你拜梗系拜祖坟噶嘛？ 啱啊！ 你唔能够是但揾个庙就拜噶嘛？ 啱啱 咁阿兰昌兄，你辽宁应该好熟噶喎、 啊。有东陵嘛吓？ 系啊，你应该好熟噶喎、啊。头先经嘅 因为吉林咧系佢哋打猎嘅地方，系我应该系。 诶，嗰啲我哋唔计， 即系早传嗰时候、其实唔系城市嚟噶、未系城市嘅，就系打猎之地。 吉林点样我哋唔理， 系， 但系清朝 起家 两个皇帝 系 努尔哈赤 系。 同埋皇太極嘅陵係喺遼寧省， 係 抚顺市。 抚顺， 哇！抚顺係大市嚟噶， 係 抚顺係煤礦啊嘛， 係啊。 咁但係佢唔係兩個皇帝， 係 佢仲追一個， 追奴爾黑赤的老豆都是皇帝，咁有啲系尊三代啊，唔理佢啊，佢啊尊咗两代。咁呢三陵咧，系叫做关外三陵。 哦， 啊，喺入咗关以后，从顺治开始咧，佢就北京有西陵同东陵。咩皇太后、西太后俾人哋掘咗啊，嗰啲之类，乾隆都系嗰度掘咗啦。啊，但系辽宁抚顺市咧，佢系关外三陵。 是不是好像说清朝入关那里之后就封了的嘛，等行 的人不能够出关外的嘛。 哦，那些就隆兴之地，他不算十八行省。 啊， 他是这个奉天将军啊，什么黑龙江将军啊，是那些军管的，你等行人 就不得不得去。 不给入的。那抚顺市呢，那些关外三陵呢是有规矩的。现 在还有没有在 这里？有。我有去过啊， 你去过 啊？好细嘅啫，规模好细嘅啫， 好细嘅啫。 啊，佢即系有发咗大以后，佢亦都未冇再大兴旗鼓咁做，即系比较关内而言系细，咁即系比起一般人嘅。 可能咁啦，你啲祖父辈葬喺度，你唔好 唔喐，你梗系 唔敢喐佢啦。你要再起啲大嘢，咁你要喐。 你惊动佢系唔可以噶。佢系设立咗三陵总理事务衙门， 系 专门派兵、派人、派夫，系即系要修缮啊嘛。 哦， 咁如果你系即系真系祭祖，你无啦啦跑去吉林祭乜鬼咧？系嘛？佢呢度已经系唔对路噶啦。 啊， 但系咧，佢呢个我觉得奇怪咧，就系都 可能因为呢个我睇呢个资料，佢就话行少咧系吉林市满族联谊会嘅会长嚟噶。 嗱，呢 又喺吉林市嗰个中医药研究所嗰度做嘢。诶， 嗰度另外一件事啦， 咁 奇怪啦， 吉林做埋 就奇怪啦。佢系吉林省政协常委， 系啊。 曾经啦，或者而家或者系唔系唔知啊？即系2015年制嗰阵时就肯定系啊。他仲话，即系吉林省点解拜佢咧？ 系 将佢所拥有嘅话，呢个清朝嘅中医书籍啊，叫做《元金秘要》， 系 啊，话呢本书咧，而家被列作吉林省嘅非物质文化遗产。 啊， 佢仲撰写咗一本书，叫做《爱新觉罗》。行少藏，宫廷秘方集，太医院药方。咁呢本书咧， 犀利啦！ 据我喺网上睇咋，话获卫生部中国特级名医嘅称号。喂，兰昌兴，有呢个讲法嘅咩？ 特级名医， 即系名医，仲有个档次嘅咩？咩叫特級名醫啊？ 應該有，應該有。 有冇啊？ 有。 咪有咁發牌？ 即係點樣？你憑乜嘢係特級？點解 冇分㗎？ 你如果係一般嘅主治醫生，就掛號費咧就$100，特級名醫咧就可能$2000。挂号费 嗱呢個係你醫院定嘅，我唔去呢個爭拗。但係特級名醫係咪國家嗰種技術級別咧？即是你是一級醫師，如果你是解放軍，你是一技術一級醫師，中將， 中將， 中將， 相當於中將， 唔係真係掛牌嘅大佬， 唔係佢如果 唔係講少 嘅，佢如果係301嘅院長，佢就掛牌；如果佢淨係醫生咧， 都掛牌。嗱，我舉個例啊，廣州總醫院啦，即係而家我哋以前叫陸軍總醫院啦，其實就係廣州嘅廣州軍區嘅總醫院啦。嗰度嘅院長 係 大教，即係級別係正師級大教，但係佢手下嘅醫生，因為技術二級， 少將 掛牌出街㗎， 一級就中將， 中將。 而家應該全部都轉咗文職㗎啦。 而家唔计，我只系讲几年前我所知。好啦，咁呢位人士咧，系有一个呢个行少啊，系有一个社会地位嘅，所以佢可以喺吉林省摆个咁样嘅排场出嚟。 咁林省又抬佢啦， 系啊，所以喺吉林做咯。 所以但系即系疑幻似真喺咩地方咧？即系晚次头先问你喺边度制啊？ 吓吓， 佢有地方俾你睇嘅。吉林市叫做乌拉公园， 哎呀， 乌拉公园吓，佢呢个祭祖活动咧系纳入一个叫做第十届开江鱼美食节 哦 启幕。 美食节 咁我一睇咧，呢个就应该系一个噱头嚟嘅，系嘛？一个旅游啊，乜嘢咁啊？你如果唔睇个究竟，你只系睇个场面咧，咪拍戏咯吓。但你拍戏系咪真系揾个爱新觉罗吓？呢个乾隆七世孙啊，自称吓，着晒龙袍喺度接受。四百个宗室，宗室，个个都话爱新觉罗跪拜，咁即系你到底系真定系假咧？如果你 系 真，我就质疑佢，你冇资格，你冇资格， 如果系假嘅， 如果系假，你何必又 为要批准呢？ 唔系认亲认戚啊，认宗认祖啊，所以就怪怪地就喺呢度啦，咁啊第二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 系 质疑佢有冇资格？ 系 代表清朝嘅正统，去拜清朝嘅祖。第二个质疑清朝有冇资格代表中华正统？ 哦，系 呢个就 大问题，呢个历史 呢个大问题， 呢个大问题。 喂，清朝你系达子嚟嘅， 系外族嚟噶嘛？ 唔系，孙中山先生都要驱逐达佬，系嘛？ 系啊， 你呢個第一代皇帝努爾哈赤係咩人咧？ 係 啊，瑞兆興啊啊呢個劉博士咧，劉蘭昌博士就應該知道啦。佢第一代嘅努爾哈赤咧，本來係李成梁嘅親兵嚟嘅，係明朝一個大將嘅卒仔嚟嘅。 係 佢後尾自立咗， 係 其實係算咩咧？是一種叛亂行為， 係 叫做滿獨，滿洲獨立。 系 啊，你仲要同明朝打仗， 系 最后咧，仲要 打赢咗， 仲要灭咗明朝，嗰啲一个叛乱成功嘅例子， 系 啊。咁如果作为汉族王朝嚟讲，或者汉族人民嚟讲，被逼剃发，逆服， 系哇！呢个大大的， 我咧我系主张系承认嘅，因为咧嗱，第一所謂的大漢族主義或者是大滿族主義，即是這兩個呢，我覺得千萬不要對立起來。即是如果你說漢族才是正宗呢，其他的少數民族不是正宗呢，你中國的歷史真係你要斷咗好多，你清朝咪斷咗三百年咯，係嘛？ 咪從來都係咁， 係 斷啦，你係斷啦，元朝已經斷咗。 事實咪斷係事實，對立亦。都是事實， 是 所以打生打死， 我就是同意話中華民族咧，就係包括滿族，包括呢 個梁啟超講嘅啫喎。 劉博士，你呢個講法咧，係而家嘅政治嘅統戰講法係對嘅，唔係政治正確嘅。 推翻咗滿清之後就正確啦。 仲有一種講法咧，我又好接受嘅，即係話中華文化咧係包括中原嘅農耕文化，即是種禾啊、種小麦啊呢啲農耕文化， 係農耕， 包括呢個草原嘅遊牧文化，係兩部分組織起嚟嘅。即係話你長城內外都係中華民族，你唔好話啫嘛。啊，長城以內係中華民族，長城以外就唔係中華民族。咁你自己係削弱咗你自己喎。 嗱，呢個政治，呢個係政治，政治 咁， 唔係，而且係現今嘅政治， 唔係歷史， 唔係真正嘅歷史。真正嘅歷史咧，後金開始叫後金，後尾改作滿清呢個王朝，同明王朝係你死我活，係打咗幾十年。 努爾哈赤仲打死咗佢啦， 係呢個 俾開人， 唔係呢個係歷史，呢個唔奇怪，呢個係歷史。好啦，開始係對抗嘅， 係 開始係你死我活嘅， 係 到尾都係你死我活嘅， 係 個末代皇帝溥儀， 係 嗱頭先咧就話舜帝， 係 即係 孫中山的孫加個撐艇， 謙信 嘅 信， 佢係順帝， 即係退位嘅。 但係唔係後尾變咗啦。 哦， 後尾變咗啦。因為一個呢個辮子兵入城， 辮子兵 啊，雖然得幾日。但是事實上已經變了、嗯、你開始又登基又做回滿清皇帝復辟、嗯、復辟後尾張勳被打敗了、 嗯、又沒了 反復辟然後呢就中國的政府就將這個順帝變成廢帝、 嗯、即是廢了他 你是順帝的時候呢、嗯中華民國和清朝還是友好的關係平等的關係大家行文都是這樣 不是養起他添給很多那些硬不硬他那些什麼太監啊 這些錢少了很多那些不要說少了很多 還給他地他還有自己擁有一個禁城 一個紫禁城和一個義和院 是啊有兩塊地給 他但是從這個1924年這個北京政變中華民國政府就宣布了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的優待條件是改了你不是順帝了 是 你是廢帝了、啊、所以就趕了他出去 收回他廢地 這個敵對 是 一直到魏滿洲國的時 候 就上升到是敵對得很重要了所以有毛澤東那句名言那句名言呢就已經是叫做一言九鼎了。 是是嗎、啊、 是1956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 是。 他說這個戰犯宣統皇帝。 哦戰犯添。 戰犯啊。 是啊你見 戰犯啊你不要告訴我你、哎、後來他是政協委員另外一件事。但他身份是戰犯。 是。 然後呢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不是這個1952年的。 1956年。 56年。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嘅話，戰犯宣統皇帝 是 不是沒有可殺之罪， 哇！ 而是殺了不利。嗱，這個就解釋了啊劉蘭昌博士所講， 係即係五族共和啊嘛。 唔係你話中華民族包括即係少數民族，呢個係今天嘅現實。但係中華民族嘅正統。 是 啊、你所謂的農耕文化中原王朝它跟這個草原的這個你死我活呢 是歷史真相 兩千年打了兩千年 即是你不奇怪、啊、溥儀是戰犯 是 蔣介石都是戰犯你漢族的戰犯嘛那個 是滿族的戰犯你當時解放、北平為北平的事不是公布首批戰犯嘛連這個連傅作義都是名單上面有嘛 不是溥儀沒有啊溥儀 不是傅作義有嘛 溥儀不是 傅作義有啊當時毛澤東就說、哎、我是為了保護你如果我不說你是戰犯呢不是蔣介石不知道你要準備 那些是是那些是亂說的為 什麼亂說這個歷史來的不是亂說 歷史都可以亂講的我們不討論他亂 我說的歷史是講的事實、 啊、聽支歌先 未有、 啊、未有 因為你揀了一首歌分半鐘現在我們還有分零鐘講 多一分鐘先 五族共和呢我就很贊成的現在就是56個民族嘛 是 即是你即是漢族無論如何一定是主導地位99%都是漢族你其他都是少數民族但是呢你不能夠說這一段是滿族人統治呢就不是中華民族嘛、啊、你不自己覺得自己 這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這四個字、啊、好了這個時候可以聽歌了、啊、這首歌叫碧血黃花、啊 我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昨日确诊的两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带有变种病毒株 Omicron， 两名患者都是来自英国。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 Omicron 只是被发现大约三个星期，目前说一定导致到是言之尚早，必须要做好外防输入措施。他形容英国的传播速度恐怖，当局应该尽早将其纳入加强监测 A 组指明地区，由当地抵港的香港居民先到检疫中心强制检疫7日，再到指定检疫酒店检疫。梁子超认为，从加强监测 A 组指明地区抵港的香港居民先在检疫中心住14日较为稳妥，避免走漏少量个案，但要视乎房间数量。如果有个案在检疫酒店确诊，要留意附近几间房的住客有没有出现交叉感染情况，酒店员工亦可能需要加强检测至每日一检等。运输署宣布今日开始推出便利措施，协助香港车辆牌照逾期的过境车辆由内地或澳门回港接受检验，以便续领本港车牌。因疫情下的隔离安排，部分过境车辆在出境前往内地或者是澳门后仍然未返港，香港的车牌亦都已经过期。这次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暂时由今日至到明年6月16号接受申请。合资格的过境车辆可以在指定日指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驾驶回港，并使用指定路线停泊在大桥香港口岸的指定停车场或指定地点，然后由车主自行安排的拖车服务将车辆拖至指定验车中心验车，再办理续领车牌的手续。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当地有至少一名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约翰逊说，虽然有人认为 Omicron 病毒比其他病毒温和，但现在需要改变这种看法，因为病毒正加速传播，现在应对的最佳方法是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约翰逊说，不能够排除在圣诞前引入新的限制措施遏止病毒传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47点，下跌3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78点，下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1，日元113.4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8，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33美元，卖出1787.8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两个功能界别，分别是饮食界和社会福利界。两个界别将会各产生一个议席。饮食界有两位候选人 ,CA1 徐文伟，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饮食界候选人徐文伟。业界过去三年受到严重重创，近来人手严重不足，青黄不接。我建议政府加强资源，兴建饮食业界职业先修学校，协助业界数码转型， 趁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的发展，协助业界扩展商机，制造就业，完善行业未来发展。多谢大家的支持。 CA2 张宇仁，政治联系自由党。 各位饮食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仁，我是支持社会稳定，令到我们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我会继续敦促政府平衡抗疫和经济，亦都希望政府尽快可以同国内通关，令到我哋多啲生意做，亦都可以输入劳工，因为我哋人手短缺。我会继续我过去21年嘅工作喺议会为大家争取，支持我张宇仁。 社会福利界有三个候选人 ：K 一朱丽玲，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系社福界嘅候选人朱丽玲。过去业界面对住资源少、压力大、士气低、看不到前景又找不到出路的困境，我们需要有一个有正能量、敢于担当的议员。我承诺我当选之后会为业界和市民的合理诉求向政府据理力争，请大家支持我，和我一起革新求变。 K2 叶湛溪，无申报政治联系。 各位社福界的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湛溪，溪哥。我是一名双健人士，凭着坚毅、坚持、坚强的理念走到今日，我没有政治的包袱，更加不识左右逢源，我有的只是一片真心。我会将大家的声音带入议会，为弱势社群发声，争取同工的权益，推动更多惠民的政策。请大家相信我，在12月19号投我溪哥一票，多谢。 K3 狄志远，政治联系新思维。 我是一个社工，我很喜欢这份助人的工作。我入行的时候，我负责一个青年的义工团。今天我这班朋友都有相聚，其中的成员更加成为我今天的助选经理。当年我看着他成长，今天他陪我走这一段路。香港仍有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地方，我们会发声，我们会争取，因为我们是社工。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和进出口界。 在香港，大家都为了未来不断努力，而你的一票可以让我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6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由身边事物出发，学习多方面的科学知识。科学特工队同你探索科学，分享快乐。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科学特工队。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啊直播室有劉蘭昌博士啦、馬鼎盛同埋馬恩慈嘅，咁啊繼續講廢清朝皇族制度， 即係講呢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呢個係小問題， 係 個大問題係乜嘢咧？ 係 即係一個， 嗯， 係現今嘅觀眾， 嗯， 對呢、這個叫做咩？叫做皇帝劇定係叫做宮廷劇 啊？宮鬥劇啊？哎、 對宮廷劇嗰種追 係啊。 第二個咧就係、 是、清朝啊， 而家啲青少年對皇帝呢個概念係同我哋嗰陣時係有差別嘅、 嗯、 啊， 因為我哋係接受孫中山嗰陣時嘅 廢帝制 教育，即係辛亥革命成功啊，係推翻咗兩千年嘅帝制，係即係將呢個皇帝嗰種不合理嗰種專制獨裁。將佢徹底否定，係一個中華民族歷史裏面一個好大嘅革命成功嘅。咁、但係而家反過嚟再睇咧，不但係清朝嗰啲皇帝，就算係明朝，你有冇睇啊？邊個寫呢個嘉慶皇帝啊？寫喂，唔係 嘉靖皇帝係嘛？ 嘉靖皇帝真係好。即係寫得佢好人性化嘅喎，係啊， 好人字啊， 好人性化。咁仲有寫呢個宋朝皇帝啦， 係啊， 甚至係寫漢武帝等等啦， 係啊， 即係寫咗佢好人性化嘅一面，係，就唔記得咗皇帝呢種東西，喺中國歷史上面咧係起到相當唔好嘅作用嘅， 係有時明朝皇帝添啦，離曬譜。 佢 冇乜邊個好皇帝嘅名字，真係喎、 哦！即係你睇梁啟超佢哋嗰班，都唔係革命派嗰啲，係維新派咋？ 係 啊，佢哋寫皇帝嘅歷史，就將呢個皇帝本身嗰種醜惡， 係 你冇嘢嘅，一個皇帝，明朝嗰陣時皇宮裏邊太監可以十萬嘅。你都不可想象，因為皇宮裏面十萬太監 點住得落咧？ 住得落，你放心。太監其實即係底層嘅佔絕大多數，即係冇品嘅，即係冇官職嘅。你太監最多係四品啫嘛，其實一般都係五品或以下。 唔係 你就算魏忠賢嗰啲個品都唔係好高嘅。但係佢即係皇帝授予太監。咁大嘅權力、啊、可以濫殺呢個文武大臣，可以做陰差大臣派到去各地，管礦税啊，管積造啊，諸如此類呢啲嘢，即係佢派啲家奴去控制全個國家。 唔係呢啲人根本就唔得嘅。第一，佢冇乜教育，即係大家都知啊，凡係。而家你講清朝啲嗰啲都知嘅，即係你啲太監咧一定要係十零歲，即係未完全發育開始就要 六七歲啊， 就要閹噶啦嘛。如果唔係你大嘅時候咧就閹下閹鬼死， 其實死一發育以後死 死噶啦。你即係十幾歲。 朱紅冇規定 嚇， 太監唔准識字。 係啊，冇讀過書嘅。 後劉瑾都唔識字啊。 係啊， 所以佢係靠呢啲人去統治。 咪咯。 系 咁系啊！ 你最弊咧系打仗嗰啲咁嘅一级一级升上嚟有军功嗰啲，要听你嘅太监话咩边令城啊？嗰啲即系 早期好似识嘅喎，郑和咪识咯？郑和识字噶？ 郑和系好 好好特殊，同埋佢另外一个回族嘅叫马乜嘢？即系嗰阵时又系两个即系出使去 郑和姓马噶。 係啊，凡係嗰啲回族都姓馬，即係好似嗰啲突厥啊，即係唐朝嗰啲姓李嗰啲， 好特別咧，係因為佢係朱棣嘅伴讀。 哦， 佢係大家 即係細細個一齊長大嘅。 我係幫你拎書包，我都跟住聽課。如果我聰明啲，我咪全叻識字咯。 即係旁聽生咯， 旁 識真好有才學嘅。咁但係大部分就正如馬丁聖講啊，根本你又未讀過書，又唔識字，根本又冇教養。你然之後咧，你個人心理實變態。你諗下，你六七歲就俾人閹鬼咗，你點會唔變態啫？又成日住喺個皇宮裏邊，皇宮嘢啲咩嘢？又未見過世面。 佢大多數嗰啲都係其實唔能夠稱為太監。清朝佢個滿語叫蘇拉，叫蘇拉，即係雜役，你係冇任何職務，又冇任何權嘅，你就係打雜嘅，其實就係奴隸， 慘過奴隸，奴隸都唔使閹啊大佬， 咁你即係兩千年嘅封建制度，兩千年嘅王朝，兩千年嘅皇帝，有幾種統計，一種統計係380幾個皇帝，一種統計係400幾個，理佢啦，總之係400個左右嘅皇帝啦。 有啲幾日就瓜噶嘛，即係睇你計唔計嗰啲咯。 有 有啲係手抱做皇帝嘅，即係嘥氣啫。啊，咁咁多個皇帝裏邊咧，你話係稍微睇得起好嘅咧，都係少數，十分一都唔到。大多數都係因為你從細喺宮廷裏邊，有啲一世都唔出嗰個皇城圈。 即係打江山嗰一代同埋第二代啦，可能就好啲啦。 即係清朝算好噶啦，三代第三代都 OK 去到乾隆都。 清朝嘅皇帝如果比起 其他 嗰啲咧，佢由於係。咩咧？叫站在巨人肩上嚟，佢睇過歷史，做皇帝有啲咩唔可以做嘅，會亡國嘅，所以佢都算係嗱，第一冇太監專權。你話李蓮英啊嗰啲 十歲啦， 係差好遠嘅。李蓮英出過宮咧係好低調嘅，著仆人衫嘅，唔敢戴朝珠，著寶服。 係 啊，佢跟住親王。佢跟住親王咧，攞住個水煙袋幫佢裝煙嘅。 係 啊，咁啊上到軍艦，人哋整間房俾佢，唉，我邊住到咁大間，咁就去揾細間啲，最後揾咗一間，我住呢間啦。人哋話大佬衞生間嚟嘅呢間，即係好低調，又識做。咁嗱，佢又冇外戚，雖然你話慈禧佢真係掌權咗近五十年，但係。佢冇用佢啲兄弟喎，佢兩個兄弟，佢如果好似洪仁發、洪仁達咁用佢，真係大鑊， 就亡咗啦。佢可能好啲喎，但可能好啲喎。江世祖， 佢用嘅係咩咧？佢用嘅係佢妹夫， 嗯， 啊，即係光緒皇帝係佢妹夫嘅仔， 係啊， 溥儀係佢妹夫嘅孫，即係佢用呢啲，但係佢冇傷害到朝政， 係 啊，仲有咧，佢。即係冇嗰啲權臣啊，好似嚴嵩啊，啊呢啲咁，佢冇喎清朝。你咧，曾國藩幾大功勞？ 係即 係有挺天保駕之功。但係一打完以後，即交兵權，第一首先 即刻收你兵權。 唔係，首先要裁員先啊！湘軍冚唪唥翻屋企，啲湘軍又拍曬手掌喎。 係啊， 唔係因為搶救咗啦，翻屋企做地主唔好喎，仲打係嘛？ 係， 所以佢係冇好多前朝嗰啲弊政。 係。 但係佢雖佢仲勤政，話呢樣 嘢，佢好勤 政㗎， 康熙啊嗰陣好勤，甚至光緒後期都好勤 雍正啊， 光緒都好勤力㗎，不過冇權啫嘛。 你 睇好多書， 你計佢係要四點鐘起身， 冇得瞓。 晚黑八點係要瞓覺嘅，熄燈。 即係其實 點蠟燭就得啦，嗰時未有。 即係清朝嘅衰敗咧，其實係。是必然的，人家工業革命了嘛，你還是農耕文明， 我知道，他不是遇著，即西方已經行前了那麼多，他就沒事的，他最多被自己有推翻的，你不覺意就是因為西方列強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你差很遠了嘛，你即是泰神跟我打博城而已，你西方就是泰神，你怎麼有得打，你沒得打，你連槍炮都沒見過，你都不知道怎麼用，給你都沒用，你都不懂。啱唔啱？同埋你最慘嗰陣時咧，就係話西方文化咧，唔係淨係好似啲外族咁，即係志在話打贏你啊，諸如此類。佢係成個即係由思想到你日常生活都擁冧你嘅。 佢文化係優秀過你， 係 你要接受，就係咁解。 係 啊，你唔係話全盤西化點好點唔好，即係你唔接受。都要接受馬克思嗰啲啦， 唔係冇講到咁高啊！我講啲最低嘅咋嗱，我哋而家仲有，以前仲有啊，而家好似冇啦。就嗱，你著嗰件衫叫洋服嘅，有洋服袍，即係話你唔可以再著嗰啲清朝馬褂嗰啲咁嘅衫啦，要著洋服啊，因為洋服係舒服啲啊嘛。 你講起服裝咧，就必須要講下啦。而家喐啲咧。一話族民族服裝 就係 著 滿 族嗰啲，咁係唔啱嘅。係啊，中國歷史你反而朝鮮嗰啲係似似地 漢服， 似似地 漢服。 係啊， 係日本就唐服。 唔係佢有啲西安嗰邊咧，陝西嗰邊就著漢服。 係有啲漢服真係唔似樣。 漢服又係以前咧，文化大革命江青咪搞個漢女嘅漢， 佢係 漢族個群咯，又 亂嚟嘅，即係。即使是明朝那些女人都不會穿江青服的，但是有一件事呢，就我們這樣的年紀都能夠知道， 你如果香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你喺街邊見到嗰啲農民擔菜嚟賣咧，佢條褲咧一定係唐裝褲嚟， 係 啊係啊，就冇皮帶嘅，冇前邊開紐嘅，佢係大包褲，個褲浪係非常之大嘅，啊到時左一入右一入，然後一卷就係噶啦， 好適應呢個天氣炎熱嘅天氣啊， 哦呢個啱啊， 通風透氣啊， 嗱你睇阿拉伯嗰啲人嗰啲服裝， 卷噶，嗰啲褲唔係而家我哋到腳眼噶，係啱啱過膝頭嘅啫。嗱，你去越南，你去越南你睇下 三個骨咁，三個骨褲， 係啊，三個骨。 越南嗰陣時嗰個王朝啊，阮氏王朝啊，阮氏王朝嗰陣時嗰啲皇帝啊，著條褲都係啱過膝頭嘅啫，下邊打赤腳噶。咁呢啲就係農耕文化啊嘛， 啱啱啊。 佢係勞作，至於衫咧，邊有人著衫嘅？真係唔著衫㗎， 打大隻攬。 你做嘢著衫好廢㗎喎， 揾條水布嚇，揾條水布一綁， 唔 係即係潮汕嗰啲水布， 真係打力尺㗎，所有苦力都係打力尺㗎。 啊，一定苦力㗎， 點會著衫？ 但一般咧，以前有啲叫做即係嗰啲打工夫人嗰啲白色嗰啲咁嘅咩咧？但全部棉質嘅，真係好過而家喎。後嚟發明咗尼龍咧，就仲衰。尼龍係唔透氣噶 嘛， 又黐肉噶嘛。 你而家去邊度揾到純棉嘅衫？ 冇咯。 嚇？ 即係話我細路仔嗰啲，你唔好話，你唔好睇低嗰陣時嗰啲咁嘅文化衫咧，所謂叫做 新疆棉其實係好噶。 新疆梗係好啦，大佬。 新疆棉出口㗎，大佬。 唔到你著， 唔係講笑啊！你是但著下雲房啦。 咁啊，嗱，你即係你睇到，因為西方文化一嚟到咧，係全部由思想文化冚唪唥冚曬你㗎嘛。你衫要學佢，甚至洋火以前燈就叫洋火㗎嘛。冚唪唥，你而家睇翻， 洋火係火柴， 火柴係火柴， 火柴， 火柴。 咁佢個概括起嚟就叫文明嘛， 係啊，即係成個生活你都要改變。 水泥啊，叫洋夫， 洋夫， 洋釘係嘛？ 乜都洋嘅要，因為即係呢個好處嘅就係你睇翻呢啲名咧，你要知道原來中國嗰陣時乜都冇嘅。係 啊。 嚇！連鐵釘啊，其他嗰啲火柴你都冇嘅，唔係你點會搞得咁新奇啊？嗰啲叫洋火啊，佢無以明知啊嘛。係啊，衫都係洋服，咁你中國人未試過，你俾元朝或者咩外族入侵統治咗嘅時候咧，佢唔敢喐你啲嘢。清朝嗰時已經大鑊㗎啦，因為大家知道咧，中國人係好緊要嘅。孔子話齋：微管仲誤人披髮左任啊嘛，披髮就係話我哋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唔可以剪㗎嘛。你又要我剃頭，又要扎辮， 刺青添，系啊！ 你真係反面， 少數民族係刺青啊嘛， 刺青係啊係啊，同埋啲罪犯都係啦，即係你係真係反面噶嘛？你明嘛？即係你啲蠻夷要我跟住你，即係你元朝都冇咁大鑊啊，最多你歧視我啫，你睇我唔起啫，我冇官做啫，係咪先？咁咪唯有即係元朝點解啲戲曲咁發達就係冇啊讀書人冇嘢撈嘛，唯有去寫劇啊做劇咯，係嘛？咁但係你而家要全世界都即係剃頭喎，咁但係又奇怪嘅喎，就係話佢又唔禁啲女服嘅喎。即係佢 嗱嗰陣時唔知係傳說定係真正嘅歷史， 係 即係洪承秀投降嗰陣時， 係 佢有幾行幾不行。 系 啊，首先一个叫生行死不行，即系我生嗰阵时可以即系要着清朝服，但我死嗰阵时葬嗰阵时咧着翻明朝嘅服，生行死不行， 系 男行女不行， 哦， 就系你话啲女人唔使着满清服， 系 唔使放脚，我哋仲要扎脚，系啊， 所以有辣有唔辣， 啊，佢有几行几不行啊嘛， 系， 所以你话。清朝嗰啲嘢咧， 係 佢騎馬係著呢個叫做戰衣，係方便嘅。 係 你話佢馬蹄走， 係 馬蹄就打仗合適喎，啱喎。 係啊 係，佢冚住個手喎，係有保護作用嘅喎。 同埋射箭啊嗰啲方便啊。 佢騎馬嗰陣時，梗係要著馬褂啦，係嘛？你如果明朝嗰啲， 我都唔知 都得，嗰啲戰裙 都唔知點搞嘅嗰啲。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都講咗好多歷史嘅嘢啦。咁啊，基哥喺度啦，一陣間咧就有一個新嘅星期開始啦，聽下基哥有啲咩歌預備俾大家啦。咁啊，聽晚啊，飛哥咧就講呢個古城南京嘅人民風景喎，有分嘅咩？馬鼎盛 乜嘢啊？ 佢話古城南京喎。 古城南京好大㗎， 啊，即係唔係而家個南京？ 南京城係世界有名大嘅，冇人有咁多平方公里嘅城牆圍住嘅，係南京先咁玩法。 因為佢平坦啊嘛，南京係嘛？好啦，仲且咧紀念南京大屠殺84周年，咁啊，岑日飛就請嚟邱日同埋梁基永咧，聽晚大家咧即係有興趣嘅啦，記得收聽呢個南京嘅歷史啦。好啦，仲有一首歌，趙學而唱嘅，叫做《有多少愛》。可以重来，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是否